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10，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周二的课程呢总是这么的匆匆啊，所以说同学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2点准时戴上耳机一起来听直播。今天我们来为大家介绍新的前缀了，不过在这之前还是要稍微的复习一下上周咱们学习的 UN 前缀，缀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这个 UN 前缀呢表示两个意思啊，咱们首先看第一个，就是不或无的意思， 这也是它最常见最常用的一个前缀的含义。 其实我们管它呢可以叫做否定前缀， 不无即表否定了， 没错。 上周的例词有哪一些呢？来转动脑筋稍微想一想。 unacceptable， 对，这个词我们都知道， acceptable 表示的是可接受的，前面挂上 un 就是无法接受的。 对，那上次的傅老师还为我们补充了拆分了 accept 这个单词，还包括 cep 这样的小词根。 对，没错，像 cep 或 cept 啊，都表示拿，对不对？ 对，ac 表示的是加强拿，都已经拿住了，接受了，再加上一个 UN 否定前缀，不可接受的。 说的真好。 第二个词 uncertain， 咱们都知道啊， certain 表示的意思呢是肯定的啊，对什么事情啊特别有自信，特别明确，特别肯定， 有十足的把握。 那前面加上 UN uncertain， 您看看就是对啥事不肯定不明确了， 变成犹豫了。 没错。 uncomfortable 这个词咱也会啊， comfortable 表示舒适的，所以说 uncomfortable 那就是不舒服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为什么 comfort 叫舒服呢？因为从字面上看，它是一幅栩栩如生的图画。 对，你还记不记得这个 FORT 表什么意思呀？ 是蜷缩起来。 哎，对，没错。所以您看看能蜷缩起来的那多舒服呀。 哎，全部给它卷起来。 对对， 舒服窝在沙发里。 对，最舒服的不过躺床上在沙发里面待着嘛，是吧？ 对，就是说吧，今天我的被子不大舒服，所以我要请一天假呢照顾他。 嗨， 就是躺床上不想起来。 您这说的太文艺了。 请假的各种理由， 对 啊，无法被原谅。unlike 这个词呢也知道啊， like 啊表示像，所以是 unlike 就不像呗。 好的，来看这个 UN 的第二层意思呢，就跟这第一层完全不一样哈。 对，它表示的意思啊是解开或打开的意思。 有点什么呀？揭露什么的意思。 对， 你想 uncover 这词儿， 我们都知道 cover 啊表示覆盖，那 uncover 呢就是把覆盖的东西给它弄开，那不就揭露它吗？ 就是那个词儿，弄开。 哎，对，弄开， 弄开。 对， 就是 uncover。 哎，昨天一老外还问过我说你们那个弄开这个弄字怎么写， 怎么写，其实就是弄吧。 哎，对对对，就是弄。 哎，弄它。弄开哈。 对对对。 unload 这个里面的 load 啊表示的是负载，所以说 unload 就是咱说的卸下负载，言外之意把货物给卸下来呀，或摆脱什么压力等等。 哎，它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什么事儿终于给摆脱了。 对，没错。 最后一词儿、 unlock。 lock 表示的是锁，所以是 unlock， 就是咱说的把锁打开，开锁。 上周呢是辛辛苦苦的学了这些词、这周看起来变得简单了。 是， 但是大家不要满足于只知道词的意思，还要知道什么呀？就是我们每节课在课上给大家补充的那些有用的例句和有用的表达。 哎呀，金老师说太好了，因为咱们选的这些例句啊，都是摘自知名的字典啊。那这些例句呢，都特有代表性，而且它特别有一种本土化的感觉， 对， 特地道。 表面上我们是在带着大家学单词，实际上我们是在带着大家在学。学习字典， 对，所以啊，这个课程就是在说那个读字典课程。 哎，差不多，可能同学们都发现了，只是我们没说而已。 哎，真是，咱今儿自己表扬一下自己哈。 哎，其实就是带领大家呀、怎么这样去把这个字典读透，读懂。 哎，我觉得咱不小心干了一件挺伟大的事情。 哎，怎么那么给自己贴近 啊？那咱继续吧， 弄低调点 啊，弄低调点。对， 来，我们今天继续介绍今天的前缀呢，是什么呢？有趣，全是数字 哦。 所以我们看来这个英文这种前缀真是无所不能， 无所不包。 哎，无所不包。你看有专门表示数字的前缀，它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一看加上这样的前缀，我就知道这个词啊，七八九吧，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吧，九成不离十，可能就是表那数字意思的。 没错，那朋友们您想想啊，这万事万物都离不开数数，对不对？ 对。 您家有几个苹果，晶晶老师家几套房子， 哎呦， 全都是数字。 对，你们家生几个娃， 哎，对， 没准还生了双胞胎。 对， 哎，是吧？那个有没有陷入什么三角关系？ 嗨， 生活中 您别看我呀， 这个生活中无处不在的， 无处不在。 哎，这数字是吧？形状。还说傅老师，傅老师这个好同志，世上独一无二，一出来了，二出来了，独一无二。 明白明白吧？那您的意思就是，咱先从这个前缀一开始讲解。 有趣，一呀、用一个什么前缀表达呢？ 反正不可能用 one 啊 ，one 表示的意思是一单词儿叫一了，是不是？ 哎，我们讲的是前缀，前缀。 那朋友们您注意了啊，在咱们的词的前缀世界里面，有一个前缀叫做 uni， 您记住了，它就表示的是数量一这个含义。 数量一表示一， 对，就是 uni。 那在单词的前缀时，它通常会读成 uni 这个读音。 没错，读 uni。 所以如果呢，我们再看到大部分的单词它的前面放上 uni， 哎，我们就相当于呢去修饰后面的那堆东西 哦， 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它给后面那堆东西呢带上了一个单一的含义。 哎呀，您这表达特别好 啊、一个一，单一，或者是独， 对， 孤独的独， 对，因为只有这一个嘛，这个就是独一份嘛， 对 啊，我们北京话叫做蝎子拉屎独一份， 也不错哈，不错哈，见世面了。就这个独呢，它跟孤独还不一样，孤独是强调孤和独，这个独的意思就是单个， 哎， 没其他的。 对，您说特好，因为它就是一个数量，就是一个。 好，我们来看如何应用在生活中呢？好多词， 好多词。 您比如说这一个 uniform 这词儿啊，朋友们都见过，可能上班的朋友们经常还穿这个呢。 哎，但是我比如我现在不知道这词儿、 啊 uniform， 我们来拆一下，先把这 uni 先放一边，看看后面那个 form 不难吧？ 不难，咱以前给大家都讲过，是不是啊 ？form 表示的意思啊，就是形状、形态这样的含义。 形状和形态， 对， 没别的意思。 基本上就是它了，就是这个形状、形态的意思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词儿叫做 uniform 啊，您数数吧，几种形态呀？ 一种形态， 对， 没别的， 没别的，就这一个样子。那朋友们，您想想。咱在公司，咱在企业里面，是不是、穿的都是一样的？您看咱们辛勤的这个公交车司机叔叔，对吧？穿的都是那个相同的衣服。 哦，明白了，那款式一模一样的。在一个单位或者是一种职业，他只能穿那一款服装，那就叫做制服。 没错，这个 uniform 就是咱说的制服， 统一形状。比如说校服、军服、警服、护士、医生的制服 啊，咱都知道啊，那个护士 人家穿的那白衣天使的那个白色的白大褂，是不是？ 对， 哎，就叫做什么呢 ？Nurse uniform。 对，他有些职业他不能随便着装。 嗯， 你没看那飞行员还能想穿自己的啊？穿个自己的衣服， 是、 啊、像傅老师这样啊，穿个花衬衫就去上班了。 花衬衫、啊、 那不行， 那不成。 那空姐儿你不能是吧？穿个随便穿小裙子就上班了， 那哪成啊？ 那不行。 那警官那正在这办案呢，您穿一小裙子那哪成啊？ 那不行， 是吧？ 所以呀、，the special set of clothes worn by all members of an organization or a group at work。 哎，您看看，一定是某一个组织或者是团体，他们在工作的时候穿的一种特别的、特殊的一款衣服。 Or by children at school。 哎，或者是孩子们在学校穿的校服。 哎，大家来想说一说，你们当年读书的时候校服好看吗？ 嗯， 我看大家都吐槽自己的校服。哎，我觉得我们当年读书的时候，初高中校服还挺好看的。 有真的， 洋气。 怪不得您现在也那么洋气帅气。 嗯， 都是小时候穿校服穿的。 哎，我觉得校服，哎，确实，你换个角度看，不潮。 但是呢，您知道吗，金老师？现在好多国际大牌的那个设计的元素都借鉴了咱们中国的这个校服，什么一个带个道啊，就什么配色呀，好多这种款式。 校服至少它统一整齐呀、啊，对吧、它前后和呼应呢， 所以它是一种形态所展现出来的。 哎，这种啊、就统一服装。我们来主要是看它这些词儿怎么说。 好， 军装。 哎呀，我知道军队啊，那叫做 military， 对不对？ 军装呢就叫做 a military uniform。 啊， military uniform。 好，推而广之，警装、警服。police uniform， 因为 police 表示就是警察叔叔， 一个整体 啊，所以说 police uniform， 哎，就警察穿的那个警服。 那护士制服呢，要在 nurse 后面加上一撇 s。 nurse uniform。 行了，明白了。 哎，比如说穿制服的军人，soldiers in uniform。 朋友们，您看哈，咱们总以为穿呀这个词叫做 wear 啊，所以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现代分词做后置定语，什么 wearing 呢？但是这个表达就不是很地道啊，老外就这么说 in 什么什么衣服当中就是穿什么衣服的，所以你看这个词 soldiers in uniform。 哎，专门用介词 in 来搭配，穿什么衣服、in uniform。 对，没错。 哎，来个例句吧。帽子是校服的一部分。The hat is a part of the school uniform。 咱们先来看一下校服，就叫做 school uniform， 是吧？ 哎， 您看哈，前面说军服、警服，那是什么 military， 什么 police， 好多同学以为啊，校服叫做 student uniform， 其实不是的，人那些校服的说法叫做 school uniform。专指在学校穿的衣服，这个和咱们的中文理解上好像不太一样了。 没错， 是吧？ 哎，再来看个例句，你非得穿制服不可吗？Do you have to wear uniform? Do you have to wear uniform? 哎 ，wear uniform 就是穿制服。 好，简单来看一下同学们对制服的这个判这个聊天啊。有同学说没穿过，有人说 ugly。你这太直接了一点 啊，太直接了。 有人说好看，给奶奶穿了。 嗨，您倒没说 高级哈、 给姐了当抹布了。 高级哈、有人说我上大学了才有校服穿，没穿过校服的人生不完整。 其实校服啊也伴随着咱时代的发展啊。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校服啊，也不怕大家笑话哈，是那种就那种。草绿色的，就大家呀，就是从上身到下身没别的色儿，就全是绿色， 好看呢。你看你的小朋友、象征着青葱的生命， 是 有勃勃的生命力。你看这个颜色跟你多么搭配，那小草刚长出来不是绿色的、 哎，真是，您怎么理解太好了。 你从小难道怎么着就想当红花啊？ 啊，但是您知道，对对对，先从绿叶开始， 当然了。 但是您知道吗？就后来我看现在好多学校哈，人家哎呦喂，那个小朋友穿的什么呀？都是那种礼服 啊。 啊，带个小领带，带个小领结儿，有一种洋气的、 洋气的、 贵族的、 高贵的、 高贵的啊， 西式的感觉。 哎，对对对，所以不管怎么样吧，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对审美也是发生变化。 这个点很好。 对，当然我们现在回头看，可能觉得不好看，但是在那个年代，其实我觉得它就是最好的。因为它是我们青春的记忆， 只要它能代表你的生命力，我觉得都很好。只要自然，干净很清爽就很美。 您说的太对了， 是吧？ 再复习一下啊，校服怎么说呀？ 叫做 uniform 嘛。 对，那么前面加个 school 啊，不要接上 student， 对不对？ 哎，好了，这是要吃 uniform， 咱们记住了、开场的词语通常都记忆很深刻。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叫做 union。 Union 这个词啊，咱们先来分析一下它的词根还有前后句。这个里面有一个 UNI 啊，那么它表示就一个的意思，而后面的 ION 呢，大家注意，它是一个名词的后缀，所以这个 Union 这个词很好玩，它是由前缀和后缀组成的，换句话来说它没词根。 哎，有趣了， 你很好玩吧？ 啊，直接一个前缀和后缀就能组词了。 对， 所以这由此看来啊，不要词根也可以，但是呢，你不能只有前缀或只有后缀。 对， 怎么着你也得有个有头有尾才行。 没错，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词的后缀通常表示的是含义，而那个前缀它不仅仅有前缀，有这个，还有一些含义。这就是为了如果它没有词根的话，前缀就能充当一个替代。 反正这前后这总有一个要表意思。 对，那刚才我们都说了啊， UNI 表示一个，后面的 ION 表示的是名词后缀 什么个东西。 对，没错，所以这是一个有很多人共同组合在一起的一种整体性的东西，对不对？ 整体性的东西，一个什么东西呢？一个同盟， 或者是一个联盟。 所以啊，咱们理解的同盟、联盟、联邦啊，协会、联合会、俱乐部啊，工会呀，都是这个词。 没错，没错。 您看工会这词儿哈，是什么意思？工会什么意思？ An organization of workers, usually in a particular industry, that exist to protect their interests, improve condition of work. 哎，您看，这是一个组织，是由所有的员工组成在一起的，他们也是在一个行业当中组合在一起，并且是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并且提高自身的工作环境。 哎，所以他们有共同的诉求， 有共同的一种愿望。 哎，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什么说职业。 哎，对，没错， 组合在一起， 他们都是在一个行业当中的。 哎，所以说工会。 对，那你比如说，我已经加入工会了，怎么说呢？ 就说 I have joined the union。 明白吧 ？Joined the union 就是咱说的加入工会。这里呢，不要用介词 in， 就直接就是 joined the union 就行了。 哎 ，joined union 就行。或者说工会会员 ，a union member。 哟，您是不是说错了？这 U 不是前面得加 an 吗 ？A union member。 大家注意，这个 U 它并不是那个长元音， 不是啊，不又不是 uninteresting， 是不是？它是读的 U union， 它不是读的元音啊。 所以呢，朋友们注意一下，这儿必须得接上是这样的一个小字儿，而不是那个 an。 对了，所以这个词也不难哈，它就是一个工会啊，组织啊。 对，那这个 union 啊，除了它有一种相对，比如说一种政治性的啊，或者说是一种工会性质以外，它其实还可以在生活当中去表达一些所谓的团体吧、协会，甚至是俱乐部等等 ，association 吧，大概就这个意思，或者是一个 club， for people or organizations with the same interest， 就是大家是由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决定的。 英语学习俱乐部，苏格兰橄榄球协会，The Scottish Rugby Union。 哎，这个苏格兰橄榄球协会，这个协会就是 Union。 哎，它是一种同盟的感觉。 对， 就大家必须得是有共同的东西，它才能在这儿组合在一起。 刚才金婷老师所说的第一个工会，我们仔细看它的英文解释当中一个词叫的 interests， 这个后面接了 s， 那大家注意，这儿表示的是个人的利益。而第二个英语的解释当中是 interest， 它没有 s， 大家注意，这儿仅仅表示的是兴趣， 兴趣， 所以有可数和不可数之分，而且它含义也有区别。 对，好，所以说这个词呢，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它没有别的什么分支啊之类的。 对，没错，所以以后可能大家到了这个工作岗位，可能都会加入什么工会呀，对吧？或者是你有一些兴趣爱好，加入一个什么组织、一个协会等等。 所以我们能够感觉出来，UNI 这个前缀，它除了有这种一个之外，它还有一个整体的这个意思， 因为就是把分散的东西合成一个整体。 哎，合成一个，然后一呢，还有一种统一。就是大家联合起来统一它，它不是那种就是不是说各自为政啊，它是统一的， 没错， 它有共同的诉求。 对，所以咱总说哈 ，less is more， 就越少它都越多。您看这个一，它又表示一个，它又表示有很多形成一个，其实它还表示一个含义，就是独特的意思。 因为它只有一个，所以它独特。 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单词，有趣了，叫做 unique。 unique。我们还是把它拆解一下啊，这个里面的 U N I， 刚才咱说了，表示一个，是吧？ 那关键就是 Q U E 了。 对，那大家注意哈，这个 Q U E 啊，我们并不常见，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古英语当中表示形容词的后缀。 古英语当中，表示形容词，啊，您的意思是说它只表词性了？ 对了，它通常只是一种词性，就是形容词词性。 啊，没意思。 对。其实呢，如果我们看现代英语当中啊，有好多词，它的末尾有一个小字母，它是 C， 但是它却读成 k 这个音。 哦， 您比如说 classic， 对了 ，historic， 还有 optimistic， 啊 ，ironic， 对，没错没错，所有的这些以 ic 结尾或者是小 c 结尾的，其实在古英语当中都是有 que， 等于说末尾的这个 que。有时候呢可以写成是 C， 但是读音都是 k。 对，就相当于咱繁体字最后变成简体字了、 哎、 所以我们说那个 optimistic 啊，您可以记后面写成这个 TIC， 您也可以写成 TIQUE、 哦、TIQUE 也行啊， 也行、 哦、 对，这也不算错， technique 也行 是吧， 对、 哦、QUE， 对， 所以它的含义就等于咱们汉语当中的的。 哎呀，您说太好了， 什么什么的就是什么什么可，历史的 historic， 讽刺的 ironic， 对，没错没错、 啊、 就这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的还是有意思什么什么的 就什么的了，所以大家记吧，它也就是个形容词，什么什么的，这样的意思、啊、 今天这个真是独家长知识，感谢傅老师的倾囊相授、 哎、 来看看了这个词了、unique， 一独一的， 对，没错，那独一的就是无二的，所以把它连在一起就叫独一无二的， 是不是？没毛病、 没毛病。 Being the only one of its kind， 在这个品类当中，它只是唯一的， 它是独一无二的。 嗯， 比如说是每个人，大家来想想，每个人有哪些地方是独一无二的？ 哎呀，我觉得每个人的那个指纹是独一无二的。哎、 这个好、 嗯， 指纹叫做 fingerprints。 Fingerprints， 印手指，手指印叫 fingerprints。 那我想说，每个人的指印、指纹都是独一无二，怎么说呢 ？Everyone's fingerprints are unique。 您看看 ，everyone's fingerprints are unique。每个人的这个 fingerprints 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不是强调只有一个，它不是强调数量。而是强调独特性， 强调在同样的品类当中，啊，此种只一个。 对，昨天呀，我晚上跟同学们上课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大家可能接受的教育呢，就是多向别人学习，多看人家的闪光点。但是我想对大家说，你更应该看到的不仅仅是别人的优点，还有你自己的优点，因为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但每个人又都不是一无是处的，每个人都是 unique。 每个人那总有一个地方他是奇葩， 对，闪闪发光的奇葩， 闪闪发光奇葩。 对，所以您只要知道自己哪有闪光点，您把它用好了，您可以用您的这个闪光点去帮助旁边的朋友，帮助身边的人，那您就是优秀的人， 甚至是成就你自己呀、 啊！还真是 把自己打造成一位奇才，这是有英文说法的哈。奇才怎么说？A unique talent。 啊 ，unique talent， 哎，就是咱说的那个独一无二的那个，我们说的人才， 哎， 所以就是奇才、奇葩， 所以一定要加上奇这个词，奇这个词，哈士奇啊，没有，哈士奇的奇叫哈士奇也是一奇才啊， 啊， 哈士奇是狗中奇葩 啊，对对是， 是吧？所以它叫奇，这翻译的太好了， 好吧 ，a unique talent， 这个 talent 啊，表示的意思呢，就是人才，所以我们说的人才库就叫做 talent pool， P O O L。 不说库吧，说人才 啊，来来来啊， 说那个预展、啊，提供了看展览但是不挨挤的难得的机会，难得的机会， 难得的， 难得是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其他了，这个是最怎么怎么样的。 好， The preview。展览提供机会、offer opportunity 这个我们会知道这搭配哈、offer opportunity 就是提供一个机会。 好了，那提供一啥机会呢？ A unique opportunity， 这表达太地道了， 太，我觉得太好了，真的、好在哪儿呢？ 好在哪儿？它地道啊，是吧？我们总以为这个意思啊，就是一个机会，其实它强调的是珍贵性。 没错，它强调它就是说，就这它没了，没二了， 没了， 没二个机会了、这难不难得呀？ 难得啊！你说金丁老师提供我一好机会，在这个广播电台 PK 台跟大家分享英语，这也是一个 a unique opportunity。 因为过了这村没这地儿了， 没这地儿了。你说哪儿找这么好节目啊？ 难得， 难得， 这个举例跟本节目观点无关啊，这嘉宾言论跟咱们节目、 礼尚往来能不能啊等着呢？ 我们节目一向是谦逊低调、朴实无华，全靠嘉宾来给我们 撑场、 撑场面 那个给我们铺上一些光芒，粉刷一些墙壁。 哎呦，再 以傅建立老师为首的，以韩刚老师为代表的各位友好往来的嘉宾当中， 然后我们团结在晶晶老师的身边。 给 PK 台增添了无限的光环啊！在此叩谢各位了。 本来您是自带光环的， 弱弱的光环。说到哪儿哈、说这个难得的机会、unique opportunity。 这里我想和大家强调的是 ，unique 同样也得加个unique。 同学们对那个感兴趣，是好看但不挨挤哈、，to see the show without the crowds。To see the show without the crowds， 就是我首先看到了那个展览，但是这个展览呢又 without the crowds， 又没有什么人，对不对？ 又不是挤挤挨挨的， 哎，这 真是太好了， 其实 太难得了。 对，其实我觉得看展览或者看一些这种艺术性的东西哈，就不能有太多人，因为你需要近距离的或某一个距离的和这些艺术作品有一种心灵上的交融。 是啊，你不能有人在你旁边挤啊挤啊，或者跟嗑瓜子儿啊打电话呀。 对对， 是干扰你。 对， 沉浸艺术。 哎，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它亮点很多，一个独一无二的难得的机会叫做 a unique opportunity。一个就是想看一场这个展览又不挤，它叫做 without the crowds， 很好啊，生活中能用起来。 对， 好，我们再来看还有一种意思，就是 unique to something， 就是说某人或者是某地呢，或者是某种事物呢，它是独具的，它是特有的。 也就是说的是对于什么而言它是独一无二特有的。 哎， belonging to or connected with one particular person, place or thing。 明白吗？ 某个地点它是独有的， 某个人它是独有的， 就对某个地点来说这东西它是独有的，对某个人来说某种气质它是独有的。 那金老师您看啊，就有一种小动物叫考拉，就是咱说那树袋熊，对吧？那只在于澳大利亚有，别地还真不。 那我用这个句型就说考拉 is unique to 哪儿？ To Australia。 Australia 就是澳大利亚。 哎，所以考拉我们以前学过叫 koala。Koala, the koala is unique to Australia。 那我问问你哈，我这儿不用 unique to， 我用 unique in Australia 行不行？ 那恐怕不行吧。你那有， 对，它的内涵就变成 就变了。 哎，对，就是哎，是在澳大利亚独有的，它因为之一可能别的地方还有。 对呀、 对吧？但如果你想说只在澳大利亚有，看来只能用这个介词 to 了。 说纽约呀、所独具一种气氛。 气氛怎么说呢？ 就说这个气氛这东西呢是 unique to New York， 就说纽约自带一种独特的气氛， 独特的气场。 An atmosphere。An atmosphere, atmosphere that is unique to New York。 哎，您看这个里面就这样的一种 atmosphere， 这种气场它是对于纽约很独特的。 哎，就是纽约自带的一种独特的气场。 对、 澳大利亚自带的一种独特的生物。 对，所以我们从字面理解好像是对于它是独特的，但其实这句话反着要把它理解成就是什么事情在哪儿是独特的， 就是这意思。我们说了嘛， belonging to or connected with one particular person, place or thing。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也是独特的。你说谁能模仿谁，谁都模仿不出来。 是，这每个人其实就是一个独特的个体。他世界上他没有那个，哪怕你双胞胎都不一样。 对，我昨天看了一个漫画嘛，就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不一样的，然后结果呢就全都跳到一个绞肉机里去了。那个绞肉机上面写了一个字叫做 university。 大学， 嗯， 然后搅搅搅出来的人都是一样的， 嗯，啊，其实不那太夸张了，怎么能出一样的人呢？ 对，这篇文章呢，他是说，在这个西方啊，现在呢，就是教育的一种 模式化 了，对对对，然后作者指出来，我们需要的是文化的多元性， 哦， 啊，所以他可能有夸张的成分吧， 哎，是的，是的，但实际上其实大家是不是觉得每个人都是挺独一无二的？所以咱就不用，一方面也不用妄自菲薄， 对， 另外一方面也不用说觉得自愧不如人， 对， 这种， 对，其实我们首先，比如我们平常人呢，可能理解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多元性或每人的不同性，可能是在乎于个性等等，但是可能如果你上升到学术的角度，学者可能更关心的是人脑子当中，比如说你的一种事业的抱负，你的一种未来商业的模式啊，或者说你的一种运营管理的模式，所以这篇文章作者就很担心，说你们要都是在相同的学校学出来的，那不以后的管理方式什么的都是一样的吗？他有这么一种担心， 嗯，就成那工业化流水线制造出来的了， 没错没错， 啊，其实每个人他都是独一无二的，咱们对自己要有一个客观的看法啊。 你说的真好， 这是我们建立自信的一个基础和源泉，不然你总是等着别人来肯定你的独一无二之处，你怎么建立自己的自信呢？ 嗯， 要多多发掘自己的独一无二之处。 您说的真好， 是吧？ 嗯， 好，不是说非得成个名，好像自己才是独一无二的， 对， 不是这样的。 其实每人在生活当中都是一个小明星，是吧？ 哎， 嗯， 这句话说的很好的， 嗯， 好，我们来看这个副词形式呢，是 uniquely。 啊， uniquely， 哎 ，uniquely 就是副词形容，就是形容词嘛， 嗯， 就是动词嘛。 嗯， 他以往的经历使他格外适合领导这项运动，这场运动。 我们知道以往的经历呢，就是过去的经历，就是一个 past experience。 啊 ，her past experience made her uniquely suited， uniquely suited。格外合适， 所以这个词呢，咱就不用把它翻译成什么独一无二地了， 它就是极其地， 看来它变成了一个程度副词， 哎，程度副词， 啊， 极其的适合， uniquely suited to do something, to lead the campaign， 啊， lead the campaign 就是去领导这场运动，所以这个里面的 uniquely suited to， 哎，就是咱说的特别适合去做什么事情。 哎，对了，嗯，啊，这样的例句大家听上去真是对听力的考验啊。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咱们要写一写的话，写作里面这老师可能都觉得你好厉害， 太别致了。 对，我们可能会学 extremely 啊，very， 就类似这样的词吧， 啊，所以同学们坚持学习一定能见多识广。 那你要说特别特别好怎么说呀？ 特别好， 嗯， 那就是 uniquely perfect。 对，没错，可以啊。 他是个天赋异禀的天才教师，嗯，天赋异禀，以后我们想到这些什么奇呀异呀怪的词儿， 嗯， 都能想到 unique 这词儿。 对，比如我最近就正在读曾国藩家书啊，我从这个书当中就能感觉到曾国藩确实是个奇才 啊，是奇才， 天赋异禀的奇才。 嗯，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说有天赋的人呢，就这个形容词叫 gifted 啊 ，gifted。那我想再形容他呢， 哎，如果他只是一个很有天赋的教师，我们就说，嗯，he was a gifted teacher， 明白， 好，嗯，好了，问题就是说如果他是一个天赋中的天赋，奇葩中的奇葩，奇才中的奇才，那就说叫天赋异禀， 天赋异禀， 汉语也很美，啊， 对， 嗯，叫做 a uniquely gifted 啊，所以你看他说 he was a uniquely gifted teacher， 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奇才中的奇才， 哎，奇葩中的奇葩， 是， 好，就这个词， 嗯， 所以今天这个词有一种顶级的含义，哎， 对对对，没错， 啊， 对， 格外的， 嗯，特别的， 独一无二的， 没错。 好，这是 uni，嗯，我们记住了啊 ，uni。再看下一个词，叫做 universe， 宇宙， 宇宙， 对不对？ 啊， 那怎么能跟这一合在一块呢？ 哎呀，咱们快来去看看哈。如果朋友们呢在百度里面，您就查宇宙，查那图片，您就发现了，那宇宙啊是有好多行星组成的。 嗯， 而且好多那美丽的图片，您看那什么银河系这个系，它都像一个转盘在那转旋转，对不对？ 哦，那些闪闪发光的个体呀，在不停的在相互之间，由于某种引力的运动， 嗯， 在不停的运动着旋转着。 对，您看咱们这个月亮围着 地球转， 哎， 地球围着太阳转， 没错， 富坚里围着晶晶转，是吧？ 这个，我还不得转回去，不然的话不是转倒了。 哎、那咱看这词吧 ，universe， 您瞅瞅 ，u n i 表示一个，是不是？后面的 v e r s e 啊，就表示旋转。大家想想，万事万物啊，不管是星星、月亮，甭管是什么，跟着一起转，所形成的一个巨大的网络，这在宇宙中。就叫宇宙了，是吧？ 对，在一个空间当中， 空间中，对， 它就形成了这种叫宇宙的东西。 所以，朋友们，您看这词儿多形象。以前咱们可能是硬生生的把它背下来， 也不知道这个 universe 是个啥意思。 但现在咱知道了，哦，宇宙啊，谁都离不开谁，彼此在那转就是宇宙， 万事万物一起旋转，旋转成一整体，一个大的、极大的、无边无际的整体。 是 ，the whole space and everything in it。 就是所有的万事万物全都集中于此 including the earth， 比如说咱的地球 the planets， 行星 恒星各种星系 and the stars， 还有很多的星星， 对，天地万物宇宙万象就是 universe， 对， 或者包括我们已知宇宙外的另外的宇宙也叫做 universe、 明白了。所以您看这宇宙啊，无边无垠，它已经超出了人的想象力的极限。 是啊，现在我们有些科学的概念叫做平行宇宙，叫做 parallel universe。 哦， parallel universe，说还不止这一个宇宙，没准还有别的宇宙。 就是说，在与此同时，还有另外的富坚里和晶晶正在平行的做节目，是吧？ 哎，很有可能啊。 哎呦，真是啊。失散多年的姐妹。 Hello， 打个招呼。我们说有趣的是，这个宇宙呢，还有一种抽象的含义。 您快说说， 就是你自己的那小天地， 哦， 也叫一小宇宙， 嗯， 是吧？说他呀，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 嗯 ，He lives in a little universe of his own。 朋友们，我给您说个事儿，2018年6月份的斯洛吉考试紫血读，真的就出现了 universe， 自己内心的小宇宙原句。 原句， 对，当然大家还以为是一个宇宙学的科技性的文章呢，但其实他想说的是，人的内心的活动以及外在的行为是受到环境，你的那个身边的 surroundings 的影响，就用这个词 universe， 就这个词， 内心小天地， 对 universe， 啊，你那个心里的小算盘是吧？小天地， 所以您看 universe 这词可大可小，但是它唯一的含义是包括，但是它根本的含义就是它是一个整体。 对， 一个范围， 没错。当然，这个范围当中呢，它又包括了很多东西所组合在一起，一块儿旋转。 哎，另外再补充一个意思吧，就当好玩了哈。是某种经验体系，也能叫做 universe。 哦， 某种经验体系，你比如说道德体系，the moral universe。 moral universe 就是道德的小宇宙。 对，咱就不能翻译成宇宙了， 是啊， 就是道德体系了， 体系了， 一系列的东西 ，a set of experiences or。of a particular type。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词哈，我们能够引申一些对于我们人生的反思。咱都说人不能够孤立的活在世界上，对不对？为什么呀？因为人是处于宇宙的一部分，连宇宙都是千千万万的生命、行星、物质组成，谁都离不开谁，彼此一块旋转才形成一个整体。您要是自个儿单打独斗，那哪成啊？ 那意思就是说，左一个大腿，右一个大腿，该抱还得抱。 对，其实您自个儿也是大腿，是不是啊？ 是， 您抱着别人，别个抱着您，咱 就抱团取暖， 抱团取暖。对了， 多么的祥和， 温馨， 真是的和平， 冬日里的一把火， 真是的熊熊燃烧着， 大家温暖吧， 是吧？这感觉就比那个单个的搁那撂着， 是啊，是啊，所以离不开您的那个发奖品啊，什么什么味道， 刷小礼物， 刷小礼物， 对，离不开的， 离不开， 只有各种小礼物的网形成起来，一个网状的聊天室才能够热火朝天， 对，大家快刷了， 才能鼓励我们继续兴什么叫兴高采烈的给大家讲课，是离不开我们这互动节目，是离不开大家的参与。 对，没错。 哎，别，不用我们讲讲，您都睡着了，那我们讲个什么劲儿啊，是吧？我们不是打呼噜了吧？ 哎呦，您这一打，我跟您说，大家全醒了。 下一个词，下一个词叫 unify。 unify， 咱分析一下哈，这词儿当中呢，首先有一个 uni， 刚才说了啊，表示的是一的意思。那后面的 ify 表示的是动词后缀，它又是一个没有词根，由前缀和后缀连着在一起的单词。 哦， 这个 ify 呢，它由于是动词后缀，所以它想表达的就是使什么什么怎么样了。 哦，使动。 对，使动。所以您跟前面的这个词儿前缀一连，那不就是使什么变成一个吗？ 哦，使它变一个，那就是使统一，使成为一体，使一元化。 没错没错， 其中用于统一的含义最多。 嗯， 你比如说啊，统一欧洲的大业。 哦， The task of unifying Europe。 明白了，这个里面的大业啊，其实就是一个任务，就是 the task， 一个大工作。 嗯， 所以说，或者是说统一国家 ，unify the country， 嗯， 都是这个词。 那您说哈，当我想啊，就现在这个行业啊，有很多很多小的一些公司，是吧？我想把整个行业，或者是整个体系给它整合一下，得整合能不能用 unify 呢？ 肯定可以呀。 嗯，那您说我要整合一下运输这个系统 ，a unified。Transport system， 这个里面的 transport system 啊，就是运输系统。所以这里的unified， 它是一个形容词，就是整合好了的。 哎，动词形式是 unify，U N I F Y，嗯，形容词形式是 U N I F。变 y 为 i 加 ed， 说的真好。 Unified， 朋友们发现没有？刚才我们学习的 uniform， 学习的 union， 还有 unique。Universe 还有这个 Unified， 它前面都要加上而不是安。 好的， 嗯， 注意啊，不是说见 AEIOU 就得在前面加冠词 AN， 要看人家读什么音。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哎，我觉得大家今天评论挺踊跃的， 还特好今天。 大家说富妈围着谁转不重要，重要的是二人转。是哈， 对对对， 刚才说了大家要彼此联系呢， 还可不吗？ 嗯 ，keep in touch 啊，再见 ，keep in touch， 对， 再看下一个词，最后一个叫 unity，unity， unity， 好，这个词呢，大家先注意一下它的那个发音 ，u n i， 这个 i 要发成的是一个小 的音，我们之前几个词呢，它都发成的是小 e， 但这个词我们通常读成的是 unity，unity 啊，嗯 ，unity， 这个词咱都知道啊，后面的这个 i t y。啊，它是一个名词后缀，所以这个 unity 啊，就是已经整合成了一个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么一个事物， 已经成为一个整体了。 对， 团结一致叫 unity， 联合统一也叫 unity。 好， 嗯， 欧洲的统一 European unity。 明白了，欧洲的统一European unity。 好，目标一致，unity of purpose。 这个 purpose 咱都知道是目标。目的，所以把这目标目的都整合在一块了，就叫做 unity of purpose。 哎，反正它已经是一个整体了，对吧？ 嗯， 大家已经是 a state of being in agreement and working together。 嗯， 没有分歧了，已经是团结起来一致的了。 对，一块干活去了，是吧？ 哎，嗯，哎，有趣的是哦，可以在艺术当中，这个词啊，指的是艺术的那种完整、完美、和谐和协调。 嗯。 如果说你说这项设计它缺乏协调，我们可以说，the design lacks unity。 原来它是一个小名词，所以说 the design 这个设计 lacks unity， 就缺少了这种协调性。啊，其实这种 unity 啊，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体现的非常的淋漓尽致。 对呀， 啊，你比如我们的房屋，哎，我们的这个四角，这个八方，我们都是要和谐统一对称的。 中国的这种设计哈，亭台楼阁， 嗯， 园林，无不突出这种 unity 之美。 对，当然我们说在古罗马时代呢，像这种柯林斯风格啊，多雷特风格，它其实也包括了或崇尚这样的一种对称性的美。 哎， 啊，当然我们都说在这个后现代的时候呢，比如像这个达达主义的时候，它就反而要突破这种对称或和谐之美啊。你比如一个墙挺白的，挺好看的，但是呢我反而觉得不好看，我为什么呢？我要把这个墙上面泼点那个什么油漆呀，用不同的颜色去泼，它没有左边是红右边是红，它随意的，他喜欢这种感觉， 他喜欢混乱的。 对，或者比如我们看到的这个断臂的维纳斯，对吧，我们没有看到他左右俩都有胳膊，它是一种残缺之美，所以这也是一种新的艺术的表达形式。 嗯 啊，当然只要你喜欢就好。其实艺术也不关乎政治，不关乎我们所谓的集体性审美，它其实就是一种个人的一种 表达 哦，就是怪和不怪嘛。 对对对对，当我们说现在流行一种什么呢，叫叫嚣式建筑啊，就是大家就是一看、 哎、真是奇葩，真是奇 奇葩， 绝对是今天这 unique 的词儿的最好写照， 是吧？ 什么叫叫嚣式啊？ 对，叫嚣式就是本来你看着都是圆圆的方方的，挺好看的， 偏不， 它不，对，它给你弄一什么三角的，那三个角吧还不一样，对不对？或者是和我们整体的意识的感觉的这种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各地啊，尤其一些新兴的国家或城市，有很多这种奇葩性的叫嚣式建筑。 但是我觉得都应该是人类啊内心的某种意识的反应。 对对对，没错， 是吧？他某种诉求， 对， 他没有得到满足， 对，叫嚣式的， 是吧？哎呦，所以他要表达， 对， 要表达。要分享，要表达， 是是是。 好啊，这是 uni 啊，看来这个词语非常丰富。这是一，咱们还没数数，还没数完呢，我们来数数二。二的一个前缀呢叫做 twi，twi，twi。 这个这很简单了，就表示两个啊，比如我们说的双胞胎，大家以前都学过好多次了，是不是？ 双胞胎叫 twins，twins， 对 ，twin，twi， 对。 来看这个词吧，就是 twice，twice。twice 的意思是两次和两遍。 对，没错。 但是它生活中的应用挺广的。 您快说说。 你比如说每周去两次。they go there twice a week。 那这个表达呢，朋友们记一记哈， twice a week， 就是一个礼拜两回。不管是去哪儿或者吃药片等等，它都是这种表达。 就是两次两遍。 对， two times， 就是在一个周期当中两遍。你看他没有说twice and a week， 他是 twice a week， 两表频率的， 表频率的。 另外他有一层意思呢，是表示倍数，两倍。我们比如说可以讲领土的面积的大小哈，说 an area twice the size of Wales。 Wales 表示的是威尔士，所以 an area 这是一个地方啊，一个地区。什么样的地方地区呢？后面挂了一个后世定语 twice the size of Wales， 就是是威尔士的两倍的这个区域。 哎，也可以表时间啊，说猫咪睡觉的时间啊比人是要长一倍。 cats sleep twice as much as people。 这后面的 as much as people 就是和谁一样，但是前面再加倍数 twice as much as people， 就是是人们的两倍睡眠的时间、 哎、两倍一样啊，就比咱时间多了， 太幸福 啊！是啊，年纪也有啊。At 56, he is twice her age。他56岁了，年纪比他大一倍。 那他这女孩就26呗，是吧？ 你这数学、 哎、不对，28。哎呀，哈哈哈哈！ 胡老师的数学呀、 大家开心吗？开心就好， 开心就好。多少岁啊？56除以2。 26啊。 啊，行。你说多大有大，不要误导小朋友哈。56除以2等于28岁。 28岁，对。 所以是 at 56, he is twice her age。年纪比他大一倍，可以这么表达。 明白了，这个 twice 大家看用法多丰富。 当然 twice 还有很多有趣的小短语小 idioms 啊，我们一会儿也给大家贴在公众号推送当中，特别有意思。 像那个什么十年被蛇咬、一招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那你还能活吗？十年被蛇咬哈，一招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们说 once bitten、 一旦被咬了 twice shy、 哎、呀，这两次都害怕，其实它是量化的，对不对？ 比如说倒霉的事不可能同时发生两次、我就说事不过二。Lightning never strikes in the same place twice。 哎，这个话很好， 就是雷电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击中两次， 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说的不要踏进同一次河流一样。 三思而后行。Think twice about something doing something。 哎，那个三思呢就变成二了，就是干事之前您想两次。 哎，好，再看下一个词 twin。Twin 就是双胞胎， 双胞胎。 哎 ，twins 表示双胞胎，这个就很简单了， 很简单。 它同样也是 twi， 所以大家记 twi 这个词的含义，也不用记，词儿也不是很多哈。就是 twin twice， twilight。 对，很简单， 没什么。好，来看三。 好，三呢，咱们看一下它的前缀，就是 tri 啊，您别记混了 ，uni 是一。TWI 是二，然后这个 TRI 是三。 其实三还挺用的，还挺多的。您比如说像三角形 啊 ，triangle。 对 ，triangle。来来来，哪一个词根呢？ 那就是这个 angle 啊，这表示角的意思。 对了 ，angle、 啊、对 角。 其实这个角啊，还有一个含义哈、啊，做动词表示的是钓鱼。 哎， 所以如果您说不要垂钓呢，大家不要用 no fishing。Fishing 呢，它通常表示的是到 打鱼， 哎，打鱼。但我们说垂钓，因为你想垂钓嘛，你就用那个鱼钩钩在那儿，不就像成个三角形吗？就这个词， 叫 no angling。 Angling 对、 ，angle 是角， 对 ，try 是三， 对， 三角特别简单。 是，那您知道还有什么三原色？就三个颜色了，是不是？ 三个原色叫 tricolor、嗯。 这个词呢也简单啊，您看这个里面的 color 表示的就是、啊、颜色。所以是 tricolor 就仨色嘛。 这个三角形这个单词呢用的比较多的地方，除了它是三角形之外呢、 嗯、 它还可以表示生活中，你比如说把三明治切成一三角形，三明治不是三角形吗？ 啊，对呀、 Cut the sandwiches into triangles， 因为它肯定是一切就是俩三角形，所以后面是 into triangles。 哎、我们以前这个音乐当中有一种打击乐器叫三角铁， 三角铁， 哎，它也叫做 triangle。 哎，我最喜欢的是三角恋关系。 哈哈，老师，刚才不让我看你哈、什么叫三角关系？我们来看看、a situation。啊，对，先说吧，三角关系英文怎么说？叫做一定记得啊，许多的艺术作品当中都有，比如说一个歌 ，A Love Triangle， A Love Triangle， 三角关系 啊。那这英文是什么呀 ？A situation involving three people in a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您瞅这关系多复杂呀，是吧？ 对， 包括的是三个人彼此之间的复杂的关系。 对，叫三角关系，就这个词专门用 love triangle 来表达。这个记好了，因为生活中这用的挺多的。是啊，很多歌曲啊，艺术作品啊，它标题名字就是这个、 love triangle， 它是一个固定说法。 明白了，所以就是 a love triangle。 哎，叫三角恋， 三角恋，明白了 啊，就不用多解释，大家都懂了。 对，不用解释，别看，干嘛又看我呀？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就是这个三个颜色哈、就是这个 tricolor 是吧？我们都说呢，像这个法国或者是爱尔兰，他们的国旗都是 三色旗。 三色旗，我给大家查了一下，也有现查的啊。就这个法国呢，三色旗咱都知道是蓝色、红色、白色，是吧？它是蓝白红相间，代表的是什么呢？大家注意了啊，分别代表的是自由、平等。不爱，就是一个蓝色代表的是自由，白色是平等，然后红颜色是不爱，然后像这个爱尔兰国旗呢，它是绿色的，中间是白色的，最右边呢是橙色的，那它代表的什么呢？这个绿色代表的是爱尔兰信仰天主教的人们，橙色代表的呢是新约派，但之前呢人家是两派老打架，所以形成国家以后，中间是白颜色，象征着希望与和平 啊，就 是 它每种颜色它是代表一个意含义的，肯定的、 对， 是不是？那个国旗能不代表含义吗？ 那可不是吗？ 每个国家的国旗都代表着自己独特赋予的含义， 是没错。 好，三色旗叫 tricolor， 见识一下，这个用的不太多生活里哈。好，那咱们总结一下吧，今天的一二三齐活了，您说有没有四五六这些呀、 当然有这些英文单词儿了， 肯定是有的， 嗯， 必须有，没有不行，但是用的最多的就是一二三，大家今天把这记熟了， 好， 好不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功课和任务，记熟这些词语，记得他们是怎么来的，以后再见到 uni、 try 和 try 的时候心里有数了， 没错， 不害怕了。我们最后给大家把今天的单词读一读。 you and I 表示一个 uniform 名词制服 union 名词同盟联盟 unique 做形容词独一无二的 universe 名词宇宙 unified 形容词统一的 unity 做名词团结一致 twi 表示二 twice 两次 twin 双胞胎 tri 表示三 Triangle 做名词三角形 Tricolor 做形容词三色的。 好，大家觉得难吗？一点儿也不难。有同学说 twins， 哎，对，说到这个 twins 啊，这两天大家看到了这个 这个基因编辑的双胞胎 啊，是啊 是吧、 嗯、 引起了大众的哗然， 那个 controversy 哈， 哎 controversy、嗯、也国外有、嗯、大概有100多名科学家联名啊，联名来反对这件事情， 嗯， 啊，就那个事情是怎么样的哈、啊，怎么就做出来了？觉得咱们相关的这个机构啊，还要给大家一个调查说明，一个比较幸福的一个答案， 对， 是吧？ 我们站在科学进步的角度是一方面，但是我们站在伦理道德和人类的这种平等的这个角度，可能也有其他的一些说法，是吧？ 对，肯定还是有争议的。 嗯、 所以说，他给我们的启示啊，就是说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咱们做任何一件事情或者任何一个领域，咱们做事情之前都一定要三思。 嗯， 就咱们做的事情，它到底给这个咱们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是不是带来了裨益，或者是说有没有带来更大的威胁？ 嗯， 咱们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对，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忽然想到 H.G. 威尔斯写的一部作品，就叫做《时间机器》啊，就是我们可能能够创造出来科技。或技术，但是我们是否能够管控住科技和技术，这可能是另外一个事情了。 对啊， 嗯、 就像我们今儿学的这个有个短语啊，叫 think twice about something， 就一定要三思而行，慎重考虑以后再就做决定。 对，当你的名誉啊、你的利益啊、你的这种学术地位，当你把它抛开的时候，你是否还带着一份责任感和伦理道德的这种意识？ 对啊，就到底是人类的整体的安全的利益更重要，还是个人的那种， 嗯， 是吧？名利的欲求是更重要的、 嗯、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肯定有很多的科学家们、啊、他都能做出同样的技术、 这个技术 编辑基因都是可以的， 技术已经 OK 了， 为什么别人没有做、 嗯 啊、而有的人却别有用心的做了一下呢？ 对，但愿这不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 是啊、嗯、所以我们还是期待有一个更加什么呀，一个更加让大家信服的一个公开的一个清楚的一个调查的结果， 没错、 啊、让大家能知道、嗯、让大家心安一下。当然这个事情这两天也引起了全世界人们的热议嘛，大家都在关注、嗯啊、 是， 也是一个比较重磅的一个事件了、 嗯嗯 啊、这个基因婴儿的诞生 是、啊、这是一个被爆出来的，我有时在想是否还有没有爆出来的。 对呀、啊 嗯、 那就说了咱们对这个就伦理的这种管控， 嗯， 到底这个力度有多大呢？有很多的问题也其实也都引发了人们的思考。 嗯嗯嗯、 啊。好，这就是今天呢咱们这课堂上为大家带来的前缀的学习一二三，希望大家都能够牢牢的记住了哈。 没错。 好，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的小礼物，谢谢傅建立老师的倾情讲解。 谢谢晶晶，谢谢同学们。 下次见。 拜拜。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是海淀区委书记于军，阅读能使人在文字的斑驳里感受一代人的风骨，经典作品能够让我们领略人类智慧与情感的深度。我把最近读过的两本好书推荐给大家，一本是《读懂中国经济》，第二本书是《影响未来的新科技》。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One thing I know,